有一些美好，在不在往事化成爱，扬起来，想知道你还在，读完过来，能否让我再一次被宠爱，分得开来，能否再做一次你的女孩。住过几座城，更记得我们穿过几场雪，飘在彷徨的脸路上，有一种感慨，当时每一次的总是后来才明白，春去秋来学会期待，也学会了无奈，花落花开怎样分得开，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，总要做到千里外，我离开不回来，多希望你还在，如果天空也在，风一样会吹，树一样会摇，有一些美好在不在，我是化成爱，扬起来，想知道你还在，读完过来，能否让我再一次被宠爱，分得开，能否再做一次你的女孩。会变堡垒，雪会变冠冕，就算千里外，我把它还记得，我离开不回来，多希望你还在，如果天空也在，再一次被宠爱，分得开，能否再做一次你的女孩的女孩。

生今夜和前世的你脱轨，是放世纪，我是爱，是学会看见自己和你无可取代的美，不是给自己太多界限。 的活着。 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 随时间飘过， 随时间 回忆中的活着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 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

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